是土是流，其实我们相处也没那么久， 某一个晚上星星那么亮，有一个阴谋慢慢在酝酿，全心在梦想，晚风那么凉，怎么睁开眼你不在身旁， 孤零零的你在风中， 水沟在塑胶布下停留，在生命里的远方等你， 某一个晚上星星那么亮，有一个阴谋漫漫在酝酿，沉浸在梦乡，晚风那么凉，怎么睁开眼你不在身旁， 孤零零的你在风中， 来自于韦礼安的一只鞋，歌剧一般的音乐编排，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仿佛在看一部电影，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这部电影和鞋子有关，来自于伊朗的小鞋子，对，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天堂孩子。家境贫寒的男孩帮妹妹去取鞋，在回来的路上不慎将这双小鞋子给弄丢了，为了不被自己的父母去责罚他，他央求妹妹暂时保密，说两个人可以换穿他自己的鞋子去上学，并答应他一定会帮他买一双新鞋子。是不是听到这里你会觉得啊，好揪心？看过的朋友立马会在自己的这种脑海当中回放那样的画面，好让人心疼的两个孩子。导演没有把他们的表现然后弄成像两个难民一样的去祈求观众的同情，从头到尾他们都在努力着，观众只是没有办法停止那种关切之情，迫切地想知道他们的努力在最后是否能够成功。怎么办，我说到这里脑子里全是那个小孩奔跑的身影。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天上的星星睡着了， 天上的星星睡着 上的星星睡着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现在状况如何？如果现在有一点犯困的话，我建议各位把收音机的声音再开大一点。我们继续来说那部电影《小鞋子》里最让人心疼的画面。那个小哥哥的学校举办了一场长跑比赛，季军的奖品是一双小鞋子，于是呢这个小哥哥就去参加比赛了。在比赛当中，他竭尽全力，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那双新鞋子。可是他一不留神拿到了第一名。得到第一名的小哥哥在镜头前哭成泪人，谁也不知道他真正伤心的原因居然是他没有得到第三名。他回到家里，把满是血泡的脚泡在水池里，水里的鱼纷纷游过来触碰他那一双小脚。这是那部电影最宁静的时刻，所有的观众在那一刻都能够感受到相同的滋味，和那个小孩分毫不差。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只有一个安静的下午，一池水，一群鱼，和你自己。因此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把这部电影《小鞋子》说成是一部儿童影片的话，我觉得不太公平。我觉得它应该是拍给大人看的，让我们在观影的时候咂吧咂吧一下生活的滋味，在某一天花一个时间看完以后，静下心来想一想。整部影片没有一处刻意的表现生活的艰难，而是处处体现了人性的美，特别是在最后那样的一个画面，让人更加心疼。小妹妹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那双丢失的鞋，却发现穿在一个盲人的女儿的脚上。她躲在墙后面看着，然后转身离开，没有一句台词，没有一个音符，但是却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并且你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流泪鼓掌。送上这首歌曲，苏芮，亲爱的小孩。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

舒骏在1989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叫做《雁过寒潭》，这首歌名出自于《菜根谭》里面的一首古诗，原句大概是这样的：风过疏竹，风去竹不留声，雁过寒潭，雁过潭不留影。故君子是来而心始现，是去而心随空。原句讲的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亦是为人处事的一种态度，静看人间是与非，淡看人世欢与愁。可是你细看黄舒骏的这首《雁过寒潭》的歌词，你会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唱反调。雁过似无痕，可是心上走过的人和事，曾经的那些誓言和理想，无怨扎在这片虚伪沉重的土地上的人，便是再深的潭，再轻盈的雁身，也都是可以留下一些痕迹的，无可避免，也无可遁形。所以这首歌的情绪还是让人有一些往下荡的感觉，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听一首相对来说欢快一点的歌，这是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的《燕儿在林梢》。 燕儿在林梢啊，眼前白云飘，闲云闲不足啊，筑巢筑不了。那燕儿不想燕儿不想飞，白云深处多寂寥。燕儿在林梢啊，月光林中照，西鹊与黄莺啊睡着了。那燕儿睡不着，燕儿睡不着，燕儿燕儿在林梢。白云飘，闲云闲不足啊，筑巢筑不了。那燕儿不想飞，燕儿不想飞，白云深处 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的《燕儿在林梢》，是1978年秦汉和林青霞共同主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跟你聊到的不是这部戏，而是引发我今天这档节目灵感的美国电影1995年的，还是96年，我一时想不起来，《伴你高飞》。我今天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所改编的电影，讲的是一个13岁的加拿大女孩领着16只小雁南飞的故事。小女孩的名字叫做艾米，她在树丛里发现了16只刚刚破壳的小野雁，他们把艾米就当成了妈妈，艾米去哪儿，他们就去哪儿。从此艾米就真的当上了雁妈妈，和她的父亲一起照顾这些小雁。时间过得非常快，小雁渐渐长大，问题是小雁并不是长大之后自己就能飞行的，必须得得到父母的指导。到了秋天，他们就能够跟随着自己的父母飞行，才能够顺利迁徙到南方去。怎么办呢？艾米的父亲突发奇想，就制作一台飞行速度和大雁相当的滑翔机，用滑翔机教他们去飞翔。可是这群小雁只是拍了几下翅膀，依然停留在地上，他们只认艾米。于是艾米父亲就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把艾米训练成了一名飞行员，由艾米领着野雁飞去南方。艾米父亲还找到了 鸟类专家设计了迁移的路线，中间历经曲折，也有很多趣事。这是从未有人做过的尝试，这是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旅程。两个人，两架飞机，16只大雁，从加拿大一直飞到美国。让人欣慰的是，第二年春天，艾米的雁群自行北返，全部16只都回到了他们家的阳台上。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啊，应该很感人的影片，对不对？所以建议各位不妨找出来看一看，一部老电影叫做《伴你高飞》。节目最后送上的，这是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的《问燕儿》。现在终于知道今天节目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大雁的歌。哎，今天节目的灵感就来自于这部影片。好了，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问燕儿，你为何流浪？问燕儿，你为何飞翔？燕儿呀，燕儿呀，问燕儿。 问